换了痛苦变得颓废，我不能体会你残酷的美。如果时间倒转，我有机会后悔。一个人默默地走，没有防备，路人流泪的眼让我的心碎。我犯下了罪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多希望回到从前，再拥有你的美。哦，梦了醒了哭了醉了，不停地忏悔，可爱已走了走了很远，我无法挽回。事到如今于事无补，心里在流泪，我终于明白明白，没有机会后悔。没有机会后悔。